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2集《黄雀》。晚上，沈泽川归了寺，服完药，与齐太傅隔着小鸡对坐在院里。纪刚在招罪寺里搭了个小院子，依着齐太傅的要求栽种了些许竹子，辟了个菜谱，夏夜坐在外边，很是舒爽。 皇上不欲深究，为了保着楚王才允了我出去，先生料事如神。 神不神，且先不能下定论。 齐太傅磕着棋子，咂了咂嘴。 上回说年初起皇上便病得起不了身，他如今正值壮年，又有太医院的照料，反倒比在前底时更加羸弱。潘如贵可谓是功不可没。 纪刚蹲门口磨着石头， 怒有八分是冲着他们去的，连纪雷也一道发了，显然是恨久了。 人若是自感时日不多，胆子也会大些。他做了这样的皇帝，一辈子都在委曲求全。 太后不喜楚王，如今却只有楚王能登皇位，今日纪雷对楚王连咬几口，若是得了潘如贵的授意，那我便信了。潘如贵既然有置楚王于死地的心，必然是已没了后顾之忧。宫中还有别的皇嗣，远比楚王更易操控。 先帝自律，不能吧？再者，若真的还有个皇嗣，这些年怎么能藏得住啊？ 只要流着李氏的血，就是皇嗣。先帝是没有，可如今的这位就不能再生一个吗？一旦后宫诞下皇嗣，这位气绝，太后便能带着襁褓婴儿上朝听政，连珠帘也不必挂了。华思谦到时再封个托孤大臣，那大周就真的要姓华了。 可是萧迟也与楚王交情不浅，楚王登基于萧家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的，李北不会坐视不管。只要楚王还活着，萧继明连同边郡陆广白就能兵逼去毒。八大营怎么打得起这一仗？ 齐太傅用肘压着小鸡，抠了抠乱糟糟的头。 兰州糊涂，太后想不到吗？那他们五年前要萧迟也干什么？有萧迟也在手，萧继明岂敢轻举妄动？去都八大营，对上李北铁骑打不赢，那启动守备军呐、齐家没道理掺和这一场吧？为着忠君二字，齐竹音也要出兵拦住萧继明。 纪刚见沈泽川沉思不语，便说， 当今圣上不是还没死吗？愁什么？紧要的是明日，明日川儿便要去锦衣卫，正到了纪雷手底下，我担心着呢。 所以我才说，不是我料事如神。皇上把兰州放到了锦衣卫，他这是达了自个儿的目的，又顺了太后的意思。可他真不记得兰州在诏狱时是谁审的吗？狭路相逢，你说他什么打算？我还有话问你，纪刚，今日你找到小福子时，他真的还有气吗？ 纪刚把石子在指腹擦了擦灰，静了少顷。 不好说，时间太紧，来不及查看。 是了。 齐太傅看向沈泽川， 你好好想一想，若小福子在我们下手前就是死的， 那到底是谁下的手？ 翌日，沈泽川该去锦衣卫领差职，正逢西固安的胞弟西鸿轩坐东开席，请了进来去都之中的才子新秀，在昭东楼里雅谈。西鸿轩身形肥胖，坐下时须得有人候在侧旁打扇，他捏着竹扇。 今年是在下走运，虽然没请着严青，却请着了袁卓。 薛修卓有官职在身，今日没来。西鸿轩说的袁卓，则是当今海阁老海良仪的爱徒姚温玉。这三人能如此亲密相称，除了是同出去读八大家，更是自小的情谊。正说着，见那珠帘一挑，走进个如玉温翠的雅士，身着压青斜领大袖袍，腰坠招文带。他闻声止笑，在座儒生皆起身相迎，一时间寒暄升起。姚温玉一一拜过，请大伙儿落座才坐下。 年年都见，我哪值得难得两个字。 他这一般谦逊，可在座无人胆敢小觑，因为姚温玉早年便是去都神童，八岁作词，十二送父，是姚家老太爷搁在掌心里的玉，为着不让他天才见识，专门投入了海良仪的门下。海良仪为人刻板严肃，至今只有这么一个学生，也是异常珍视。大家闲话之后，谈起近来局势。西鸿轩挥手示意左右停下山峰。 去都吗？近来确实有桩奇事，不知诸位兄台可还记得五年前畏罪自焚的中伯建兴王沈卫？ 哼，畏罪不战，通敌小人，按律当斩，诛他九族也不为过。可叹皇上宅心仁厚，非得留下那沈氏余孽。今晨听闻他竟然出来了，沈卫罪已确凿，他身为兵败罪臣之子，怎能出任差事？这叫天下贤才如何信服？ 是啊，这怎么能行？从来没有这个说法嘛。 多半是太后要保人，早就听闻这个余孽与花家有些渊源，可私情怎么能比得过国法？这不是乱了律法吗？ 哎，只怕此事开了先河，让往后的罪臣子嗣皆有机可乘了。 西鸿轩长吁短叹，忧心忡忡。儒生们顿时群情激愤，为着沈卫那等罪行，也不能容沈泽川出来。 袁卓怎么看？ 我久不在去都，不知详情，怎好开口？ 姚温玉喝茶，平和地说。西鸿轩体恤地说：“ 是了，你时常在外游学，不知去都之事。 在座都是饱读诗书之辈，大伙皆是知廉耻、通律法的人。”断然不能这般坐视不理。 那该如何办呢？ 我们皆是国子监在学，群情奋起，皇上也该三思。不如回去同大家一道面跪明礼堂，求皇上收回成命，严惩沈氏余孽。 席间附和声顿起，西鸿轩合掌夸赞道： 好，诸位不愧是国之栋梁，今日一跪便是千古流芳。在下惭愧，虽不是国子监在学，却也愿意随大家一道。 方才说话的儒生便说： 这怎么行？鸿轩兄的胞兄乃八大营直应指挥使，若是为着此事受到牵连，便是得不偿失了。列位，便由咱们去吧。 散席时，姚温玉唤掌柜蒸了些酥软易入口的肉食，他等待时听着楼下下来的儒生们窃窃私语： 说什么璞玉圆镯，不也是个缩头乌龟吗？瞧他方才连句话都不敢说，哪里比得上鸿轩兄仁德？ 姚温玉往嘴里送了颗松子，只做无声一笑，并不跨出去与人争辩。待肉包好，他出来时，人已散得差不多了。 圆镯，我送你。 不了，我去老师府上。 姚温玉提了提手上的肉，两人拜别。西鸿轩看着姚温玉的背影，冷笑片刻： 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杨超然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姚温玉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，一条龙吧。